都事先要理发。 哦， 那会儿那个留长头发的很少， 嗯， 都是光头。 哦， 再有就不能随便走动。另外呢，女士不能老瞧人家， 不能老盯着女士看。 对，不能看。嗯、你像我们，我赶上的啊。 嗯， 到齐白石老先生家演堂会。 哟，您也去过？ 对。 哦。 57年。 嗯。 在这个西单痞子胡同。 嗯。 他那老宅子里头。院不大。啊。只有这个三间正房两间厢房。有一二门。所以他这个地方不大。但是呢规矩很大。首先讲这个节目的时候定节目。 嗯。 是齐白石先生亲自打电话。 他定的什么节目呀？ 他说这个是我们家有点事儿，所以呢要节目既火 但是又不吵 啊、哦、 就是敲锣鼓的时候、 嗯、 也不是十足的声音、 啊、您还记得那次齐白石老先生定的是什么剧目吗？ 他亲自点的， 嗯， 点的节目，我要一个西游记的节目，先把小孩哄好了， 嗯， 哎，这样的。 后来点的是哪段西游记的？ 点了一段火云洞，这是武戏， 嗯， 还有一个逗哏的戏， 嗯，大家开心的， 大家开心的，丑嘛一上场就好像说相声那种感觉，哎，打口袋。 哦，这出戏打口袋。 他全部的戏叫《龙凤镜》。 嗯。 哎，其中一折很有意思的，哎，有文有武，好多都是相声的那个味道。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祝寿的节目。 嗯。那看来那次是家里头有人过寿哈， 可能是他本人，但是他不好意思说。 哦， 那么后来就给我们端上来烟、点心、水果。 嗯， 啊，谁说端上来的时候说，老爷子赏给你们的，还那种老的口气。那你通过这个点心和烟等等的这个招待，看出来。齐白石老先生非常简朴， 嗯， 连那个烟呢跟点心，指不定招待多少回客人了 啊！怎么讲？ 那个点心就剩糊了， 嘿， 外头的酥皮都没了， 就端出来。其实大家客气又端回去，是这意思吧？ 对对对对，烟都是半空 哦， 半根 啊， 花生都这个 已经捏开了都， 捏开的都长虫子了。 嘿，这您还真见着了， 就说。 齐白石老先生的节俭是有名的，而且他们家招待客人就那几件东西来回端、 哎、对对对， 您还不能真随便就下手去吃。 对对对，真不好意思的、 啊、客气客气 啊，对对， 您那次您也亲自表演了是吗？ 亲自表演了、 那今天我们有没有能够有这个幸运的机会，请陆老爷子您也在我们节目里头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亮一嗓子呀？ 啊、那可以、我先给您来一段书板儿。 好， 就是一个小和尚，金山寺的一个小和尚， 嗯， 叫个青蛇白蛇到庙前了， 嗯， 叫门来开门的一个小和尚，那么他回禀老师傅，老师傅不好喽，用手指是师傅看，山下来了一只船，船上站着二位女眷，拧着眉毛瞪着眼，口口声声要许仙，说话间滋啦啦啦亮出了杀人的剑，哎呦喂，妈的妈，我的姥姥喂，吓得徒弟我嘚嘚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站站，若是容他杀上了山，搬倒了旗杆拆大殿，大小的僧人一起杀，砍我的秃头怎么吃饭，老师傅依我看，赶紧的放许仙快下山，让他夫妻团聚把家还，要不然金山就要惹麻烦，惹麻烦、哎、这是 太棒了， 这是北京的皮影戏、 哦、 小花脸。 您看看大家这么一听都听不出来您都已经是80高龄了，还说得这么利索。那您正好今天也带了这个皮影。 对。 给我们简单的演示一下，跟我们说一下这怎么表演好吗？ 对对、这就是这样子。 嗯。 你看我刚才。 带了好多样东西。 我刚才说的那个。 哦、 这 小和尚哈。 小和尚。 哎呀好。 这小和尚。 好有意思。 两个人表演。 嗯。 腿有一个人给帮忙， 嗯， 哎，表演一边数一边表演，

着东北三省的沦陷，日军的铁骑踏过了东北肥沃的土地。原想以东北为基地，进一步全面侵略中国的日本人，他们没有想到，在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一支支抗日小分队正在崛起，日军将会在这里遭遇到最为坚强的抵抗。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稍后是新鲜的文化服务资讯。 有文化的城市，有品味的生活。 FM 107.3 AM 1026，城市文化范儿。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首先我们来一起关注一组文化收藏方面的资讯。故宫博物院日前宣布，将通过 8K 超清技术向外界展示国宝画卷《清明上河图》。据了解，故宫博物院将使用一块由8个 8K 液晶组成的超大屏幕，屏幕之间采用无缝拼接，以保证画面拥有足够的细腻程度和色彩效果。同时，这块大屏幕还具有数字互动功能，可以充分展现《清明上河图》画卷的25个主要历史文博信息。这次《清明上河图》通过 8K 超清数字互动技术，可以让那些原本隐藏在画卷中不易被了解的细节放大展示，并进行动态演绎，大幅提升了观众对这件国宝艺术品的鉴赏体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成果《全宋笔记》第十编正式亮相。至此，这项大型文献整理工作历时19年，全十编已经出齐。这套《全宋笔记》共收入宋人笔记477种，总计2266万字，学界将这套文献与全宋诗、全宋词、全宋文并称宋代文献整理的四大全。宋代经整理的文献资料由此基本呈现出一个完整的概貌，这对于发掘和发挥这批文献的价值，方便学术研究，保存祖国文化遗产，弘扬祖国优秀文化，有着积极意义。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二队和内蒙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组成的辽上京考古队开始对辽上京宫城西北部建筑基址等进行考古发掘。辽上京建于公元918年，遗址位于内蒙古自治区，是辽代营建最早最为重要的首都，其日字形的平面布局独具特色。据介绍，这次的考古发掘工作将在考古钻探资料的基础上，通过对辽上京宫城西北部一组建筑群的发掘，掌握形制结构，弄清其时代和性质，进而探究辽上京宫城平面布局及特点。新华书店、抗战书店最近在位于丰台区宛平城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内隆重开业。抗战书店营业面积近300平方米，集中向读者展示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史党建、抗战历史、抗战文学、青少年抗战读物、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等图书和音像制品共5000余种。书店的店面招牌独具匠心，宛如战火中的一封家书。店内还有1937年延安清凉山第一间新华书店的还原模型，向读者展示出新华书店筚路蓝缕艰苦创业的历史。北侧的巨幅百团大战速写化背景，让人仿佛听到了将士们气壮山河的呐喊。大师，澳大利亚树皮画艺术家展最近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现场展出了46位澳大利亚原住民艺术家的122幅树皮画珍品和32件木雕木刻、绘画原料和工具等。这些作品全部创作于1948年到1985年之间。树皮画是澳大利亚原住民创造的以原始宗教为主题的一种绘画艺术，记载了原住民在远古时代的思想、追求和生命表现，具有澳大利亚原始艺术的鲜明特点，是记录原住民精神世界与文化传统的图像百科全书。这次展览也是作为澳大利亚国宝的树皮画首次走出国门，开启国际巡展的第一站。洛尼亚国际插画展中国巡展北京站暨守望童年中国原创图画书大师作品纪念展最近在北京正式启动，宣布将于7月15号在北京今日美术馆开幕。博洛尼亚中国巡展北京站是这个展览第3次在北京举办，届时将有来自西班牙、匈牙利等国的获奖插画师和多国大使馆的文化参赞，还有中国图书画大师和后人出席开幕式。本次插画展汇集了全球76位著名插画家的375幅作品，让中国孩子不出国门就可以领略世界级的视觉盛宴。城市文化范儿节目也将择机为大家带来这次展览的最新信息。 城市文化范儿，挖掘新闻背后的文化密码。 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城市文化范儿，时尚生活就在城市文化范儿。想外出旅行又不知道去哪儿好，法国最近推出了一套人工智能系统，通过问卷调查结合个人生物数据，计算出哪个旅行目的地会让你变得兴奋，向使用者提供旅行选择。这套号称能读脑的系统取名叫做搜索者，它能够借助使用者智能手机或电脑上的摄像头来监测其面部光强变化，进而发掘使用者心跳、皮肤电反应甚至脑电波的细微变化，再结合问卷答案，通过记录心理、性格、风格选择、相处模式等因素的后台算法，为使用者推荐理想旅行的目的地。他的研发人员表示，这套设备甚至比你自己更了解你。加拿大的最近一项研究显示，女性一周工作时间过长可能会增加罹患糖尿病的风险。研究人员分析了7000多名上班族随访12年多的健康数据，希望了解工作时间是否影响糖尿病发病风险。研究人员发现，在记录运动量和吸烟状况等多项可能影响糖尿病风险的因素以外，他们发现一周工作时间超过45小时的女性罹患糖尿病的风险比一周工作35到40小时的女性高 51%。 但是研究人员并没有在男性上班族身上发现这一关联，相反，一周工作时间长的男性罹患糖尿病的风险反而低于工作时间短的男性。英国人食物浪费现象严重，针对这种情况，英国一家企业推出了在线计算器，帮助人们计算食物浪费造成的金钱损失和由此产生的碳排放。这个网页会首先询问使用者打算给几个人购买蔬菜和水果，然后询问每月经常丢弃的蔬菜水果种类和数量，继而计算出食物浪费一年会给使用者家庭造成的经济损失和碳排放量。根据英国物价水平，计算器算出一个四口之家若平均每月丢弃20个左右蔬果，一年下来造成的浪费价值约合人民币875元，由此产生的碳排放量大致相当于一辆轿车行驶48公里的碳排放。凡士林号称可以用于处理轻微皮肤伤口和烫伤，不过英国最新的研究显示，皮肤受伤后不宜立即在伤口涂抹凡士林，以免损伤皮肤自愈功能。研究发现，皮肤受伤后作为自然凝血过程的一部分，伤口周围会形成一层微小蛋白质膜，这层膜上有极小的孔，可以让空气进入伤口，同时会把细菌和一些病毒挡在外面。如果受伤后立即涂抹凡士林，会破坏这层保护膜。专家建议，如果擦破皮或划伤，最好等上半小时让伤口凝血，让保护膜形成，必要时清洁伤口，半小时后再涂些凡士林才会有不错的效果。 时间与空间的对话，收藏城市，品味文化。 这里是城市文化范儿，今日提示为您规划生活。根据市政府发布的通告，自明天一直到10月7号，北京市机动车限行尾号将进行轮换。星期一到星期五，限行机动车车牌尾号分别为3和8、4和9、5和0、1和6、2和7。机动车车牌尾号为英文字母的按零号管理，9号也就是明天的限行尾号是3和8。一向交通压力较大的4、9限行日挪到了周二，请广大司机朋友调整好自己的出行时间。本届世界杯期间，北京朝阳停车管理有限公司对所管辖的工体北路、工体东路、幸福中路、新东路的路侧停车位将免收停车费，免费停放时间段为每天的19点到第二天的7点，免费停放便民措施将持续到7月15号。这期间，停车管理公司将采取每天安排值班人员和巡逻人员进行巡查，严查乱收费现象。在免费停车措施期间，市民停车如遇到违规收费行为，可向值班负责人员举报，或者拨打举报电话6464-8031。市人力社保局最近发布通知，将36种谈判药品和仿制药纳入本市医保和销售范围，并对支付标准作出明确。36种药品中包括31个西药和5个中成药，西药中有15个是肿瘤治疗药，还有5个药品是心血管病用药，中成药中有3个是肿瘤药，另外2个是心脑血管用药。通过谈判，与2016年平均售价相比，这36种药品的价格平均降幅达到 44%， 最高的达到 70%。 进入夏季以来，本市气温居高不下，比较利于细菌性病原体繁殖。北京市疾控中心提醒市民，七月到九月是细菌性腹泻发病高峰，而今年引起腹泻症状的细菌检出率略高于去年，所以大家应关注各类病原菌引起的腹泻病例，注意个人卫生，饭前便后加工食物之前要洗手，生吃瓜果要洗净，不要去卫生条件差的餐馆就餐，生水应煮沸后饮用。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城市文化范儿节目的所有内容了。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晨报等媒体，主持人子昂代表编辑刘晶，监制刘冰，感谢大家的收听。在十点，城市广播为您安排的是京城帮帮团节目。 一张宣纸承载千年梦境，一缕丹青勾勒千古热情，一条长长的丝线牵动着我的思绪，浓墨有情也有爱，咫尺天地写中国。 我可以牵